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六合一张，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七十二变， 白天晚上 娱乐七十 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娱乐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上海某公司规定员工13点后吃午饭，错峰避开餐厅排队，咱们到现场看看去。开手机，开手机，出新规定了。 谁也没关手机， 赶紧看咱们群里发个新规定啊。 什么新规定啊？ 规定员工必须中午1点以后再去吃饭，错峰避开餐厅排队，提高工作的效率，让大家吃好喝好工作好。 哎，谁规定的？ 主管啊，你没看吗？主管写的。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还用问为什么？这主管 你看你听说清楚，你别着急。 主管还说了，你还问为什么？ 不是， 哎，你不明白吗？不是有个错峰上下班吗？ 错峰那为什么把我们错到1点以后去了？ 你那意思10点半吃中午饭？ 错到1点以前去啊！ 你这还没说你新人呢， 我 不懂规矩，问那么多干嘛？ 你这会儿老实了倒是。你为什么我就弄清楚了？我们为什么是1点？ 主管说了，告没告诉你啊？已经说明白没有？主管， 主管也不是皇上。 嘿， 怎么本来就是那吃饭的点儿，还他说了算？ 哎，我没法跟他聊天，主管都说了他还在这犟。 但是我呢也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这个错峰吃饭错给咱们错的1点以后了。 对，我刚说给咱错前面的不行吗？ 我说了10点半咱吃中午饭。 主管说了是不是应该有他的想法，有他的道理。 你是主管的亲戚，主管的贴身随从。 你别外面说去。 有没有啊？ 真是 啊，要有的话我们绝对服从了。嘿，你说的5点半吃中午饭， 那我不干，那我不行，我也跟我表姑说去，哪能5点你们饿死我。 表姑是谁？ 主管是表姑。你这辈儿够小的呀。 别说去，别说去。 主管任人唯亲。 说什么呢？ 说这吃饭时间怎么定这么晚， 有什么意见吗？ 他是想说吃饭时间能不能就不带盆，自己在咱单位是定一个碗。 小马有意见就说。 你这人怎么这样，刚才一套背后这一套。 不是，我说我这话没说完呢。 我就直接提， 我刚说上半句没说下，我说没什么别的意见，就是觉着这个吃饭时间定的合理。 宇文慧， 你还是个复姓啊。 宇文慧有什么意见当面就说啊。大嗓门说当人一套背人一套，你说的是谁呀？ 那是他说我呢。 我说他。 哦，你们在互相说呀。 是不是？我的意见还没提呢。 啊，有意见吗？ 当然有意见啊，我跟您说， 秦文贵，你有什么想法你直接说嘛。 那这么我跟您说，上官方，我跟您说啊，我的意见就是一点吃饭太晚了，4个小时应当进食，这是人类的规矩。 对，您看啊， 我呢7点多钟出门。 对，他又不是野兽，是不是？他又不是靠那个吃这个生肉 活。委员会。 再一个说呢， 你这种拍马屁的人，你就以后别理我。 再一个说呢，咱们三个人都是复姓，这复姓啊，写名字他就耗体力，复姓的人容易早饿。您看咱还是9点半上班，是不是？ 9点半。 对，咱盯1点再吃饭。5点半才下班，这饿晕了。 5点半， 饿晕了怎么办？是不是？ 你不是上海人呀？ 啊，你以为他是上海人呢？ 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们可是个大公司，又在上海寸土寸金的这么一个地儿。 不是，我跟您说，您说这话跟一点钟吃饭都没关系。 我告诉你，咱们写字楼周边多少公司，我就问你。是不是 没 这么高一个楼坐电梯人你得坐多长时间？ 您太不是上海人了。就剩这人的不是上海人， 小地方出来的 写字楼咱们都分了单双号，那么餐厅一到饭点有多少人来这儿吃？ 没数过。他你管他多少人呢？ 我告诉你，那叫人满为患，排队严重，你在那儿排着耗着也耽误时间。 咱们可以早去啊，咱排头一个。 对，咱11点半吃饭。 哎呀，我也是为你们想，大热天排队多热呀。 我刚说排头一个啊，是您干嘛老让我排后头去？咱不能早点吗？ 食堂通风这个味道又不是很好，你们在那排着也是累，你就保证你是第一个的吗？对吗？你不要太理想了。 我说这话他没听进去 啊。你 上官 怎么呢？ 我跟您说，咱们早点去呀，排头一个， 不 用排着。 头一个都这么想，全早去。一到那儿，你以为你第一个，其实 卧倒熏醒早， 更有早行 的。你以为你是第一个，你到了以后，你排36个，你跟人挨个商量对付你也没有用啊。 我跟谁对付？ 没事，就排在72去了。你就得10点半的时候就得到那儿堵窝掏去。 哎，咱们午休就1个小时，你们排队占去一半，是不是？你们都有脑子可以算。 啊，您那个12点半下班，然后1点去吃饭，我们快快是人少了，快快的吃完了，1点半又得上班了。 哎，这个最合适了。 不是，我跟您说，这个太不符合人类的这个标准的要求了。 怎么就是？你这一说，一打击大片啊！那咱们王主管、赵主管、孙主管，那他们平时吃饭都1点以后啊。你在咒他们吗？ 这个 你有的说吗？ 这规定是不是现在没什么改的可能性了？ 其实我觉得这规定挺好的。 是你又来了，你们家亲戚当然觉得挺好。 别瞎说，为什么好呢？早去吃得饱，晚去更是香。 你这说话这个水平啊，我都怀疑你没上过大学。 哎，这跟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现在满嘴这没有一句 心智， 没有一句整话。 怎么不有整话了？ 上大学就能说整话了？ 人生的道理就是这样，你以为你早去就占多大便宜似的，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吃饭上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昨天我先去的时候，哎，只有鸡肉炖小蘑菇， 都是小鸡炖蘑菇，没有说鸡肉炖小蘑菇的。再说小蘑菇， 小菜又往后挪了，是吧？ 真的，我想必你们二位也听出了里边的奥妙。 炖小蘑菇是不太地道。 可是等我要说这一轮我不吃，他们这个吃干净了，这盘子下去，过一会儿 该上小鸡炖大蘑菇， 又上一盘子。哎，你猜 炒芹菜，素炒芹菜， 你往后了瞧啊， 后头有什么呀？ 素炒黄瓜片， 到最后可有大虾。这是什么时间？我抬手一看，正是一 厨师吃饭的时间。 大虾酱炒鸡蛋，愣叫大虾。 不是， 我一瞧正是1点钟，可那么巧，可那么寸，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什么？ 1点正是一个 节点， 新菜旧菜更新替换的时候。 哇！ 你要是如果去早了，有可能青黄不接。哎，你去晚了，有可能是不胜。 你还真善于总结，我跟你说。 哎，所以我觉得咱们领导啊，就是非常的。 你为了拥护这政策，你调查好几天了吧？ 您就 英明， 心甘情愿的让咱中午就吃渣子去。 咱们的领导那是经过了调研，经过了研究，经过了。 就是你研究的，我别问了，别问了。 我第一个站出来同意。哎， 好，打明开始，哎，我带饭， 我辞职。 辞职 啊？ 你知道在咱们上海像这样的大公司用管饭的多难找？ 哎，我出门来找一个去。 你这个九五后说话真的是一点苦都吃不得。 不，哎， 我就一点苦吃不得，十二点就没问题。 他不是九五后，他是九后。 哎，真的你要检讨一下，你们这个刚 我都走了还检讨什么？辞职了还在写检讨？ 到别的公司不一定觉得事事如意。你们九五后在家里被照顾得太好了，职场上 我跟你说什么？我现在也不行，不属于你领导了。 还没有批准， 哎， 没有 都甭批准。哎，你公司还批准什么？ 互炒。 批准你这 个各位 小菜小， 咱们中午吃的是炒菜，不是吃吵架。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上海某公司规定员工必须，大家听好的，不是可以，是必须中午一点之后再去吃饭，错峰避开餐厅排队。公司有一位九五后员工啊，不满这个规定，当场提出辞职，并且啊在微博上吐槽这个规定，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为什么你感到不满呢？ 因为我接受不了这种规定。有人劝我说，这规定坚持不了多久，别较真儿，也没人遵守，先点会儿外卖过一段就好了。但是我也觉得这不合适。 试用期还没满你就提出辞职， 这个我肯定解释一下。 我告诉你，这段时间的绩效你拿不到。 不，甭说绩效，他每天11点半准打胰岛素，所以到一点吃饭，这有性命之忧。 那这几位没有打胰岛素的，为什么也要？ 这我是想点外卖我就点，不点我就不点，无所谓。但是，我是一点去吃去，还是11点去吃去？这是我的自由啊！我肚子饿了。再者说呢，我甭管我几点吃，我保证我这工作做完了不就得了吗？ 总之呢，公司错峰吃饭的规定是很奇葩的。不过呢，也挺意外的是，一些网友也没有指责公司的这个规定，反而认为错峰吃饭倒也没毛病。 就有些公司比较密集的地方，甭管是在公司自己的食堂吃，还是楼下外边小卖部吃，确实会出现这种没地儿挤着吃凑合吃的现象。 如果呢能把上下班时间也错了峰，那我就不反对吃饭错峰。 我是认为其实怎么吃吧，你不要用必须这种字眼。我一听到必须这种字眼，我当时就饿了。 你是吃过必须是怎么着？ 这个你不能看法律。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一千四凉鞋遇上下雨天严重掉色，咱们听听小花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 小花你怎么看的呀？你怎么挑的？平时都说自己火眼金睛啊，这眼睛都看什么呢？光看脚了。 一千四的凉鞋， 吓我一跳。王大雷，你不能跟我耳朵边儿是一千四吧？ 一千四，你想想那是我干的事儿吗？我穿得起一千四的凉鞋吗？ 哟，您 这是跟谁要的？ 没有，这不是，这是咱们 谁给你买的？ 庄姐姐的事儿啊，庄姐姐， 那 老见你让你叫姐姐， 那这 喜欢庄姐姐那位是吧？ 正常。 庄姐姐收获的一千四， 那还叫庄妹妹？ 你想想我一千四，我干嘛不行？我买冰棍不成，我买凉鞋。 嚯，小花过日子人， 过日子人， 一千四买冰棍能吃到死去。 这热天，你说我太热了，我穿凉鞋。 我一伏天也吃不了一千四的冰棍。 当年穿凉鞋不如吃冰棍。 小花 光着脚打俩冰棍出去。 不是我， 小花也是穿着这个很好的皮靴子，哎，吃冰棍。 我正经在去年收获了一双很漂亮的人字拖。 下雨时候冲出来的吧？ 我说一脚大一脚小呢， 跟两副车牌子一块捡的。 我跟你说，那人字儿是金的，金字儿人字儿，我告诉你， 蓝地儿金字儿， 你把人家匾给穿脚上了， 黑地儿金字儿告诉匾了， 不是，我是说那黑底儿金字儿。 怎么还是扁？我说蓝底金字儿， 那 个词儿扁。 你呀、啊，你去同仁堂看去，同仁堂那扁就是黑底金字儿。 那没明白，我拿出来你看看。 不跟扁的性质是一样的吗？ 不是，穿脚上真好看， 显着你那脚更黄了， 显贵气，显得贵气。 你那鞋底儿多蓝，也是踩在地上，怎么显贵气去？ 满大街，你能找着有第二个这么穿的？ 我要说的不是我的凉鞋，你们老跟我凉鞋较什么劲呢？ 对， 我说的是一千四，他那凉鞋 怎么样？ 我这是 比谁还惨啊！ 我这凉鞋80买的，你以为我从人家八 十？别拉长身儿去 吧。对，八十，我也不是。 你以为我在人那儿脚上扒下来的是吧？ 我以为你80岁买的， 80的品质。 别捣乱！ 但这1400的怎么样啊？ 但我这80的特别好，不磨脚。您再看这个装雪茄的这些， 脚都在外头了，还不磨脚？ 哎呦，你可不知道那人字拖中间有小摇柱吗？ 摇 还摇柱？哎呦喂， 还有扇贝呢。 您穿俩那个蛤蜊壳就出来了，我说走到叮当响呢。 这是一种比喻，就是那个位置，让你们想象一下，我怕你没穿过。 哎呦，打日节我不吃这摇着我的饭，有脚气。 没有打海鲜比喻。 还说庄姐姐这鞋呢，反正穿起来呢也没说不舒服，但是有一个什么严重的后果呢，在脚上才穿了一天，赶上下雨，哗哗一浇啊，脱下一双啊，脚上还有一双。这是好 大鞋是 跑背鞋，这贵的是凉鞋，这要是棉鞋得多棒啊！ 你看想着1400啊，没亏了吧？脱一双还有一双，脱一双还有一双， 这叫聚宝鞋。 当时我说的是一个俏皮的， 跟那个聚宝盆里的复制作用是一样的。 是怎么回事呢？它这个鞋啊掉色， 可别洗，洗就剩一只鞋了。 掉色，这个水一浇呢，颜色掉得非常厉害。脱了以后，脚趾、脚面、脚踝出现几道子整齐的黑印，就连脚底，哎，你们见过那个踏石碑吗？就跟踏印子似的。 脚踏石碑吗？ 一双大黑脚。 我听说过马踏飞燕，没听说过脚踏石碑的。 没抹防晒，对不对？ 不是防晒的问题，是这个鞋掉色。这两天不是下雨，雨水多吗？这个鞋啊是遇水则化， 遇火还浇的。 哎呀，你们这个庙里边怎么吃未满三朝的鞋味儿啊？ 很严重， 是3000年一开花的吧？ 庄姐姐是很生气，很生气，跟我这骂了大概也得有半个多小时。 哎呦，你也是太爱听了。 我也有一些产品，就是美妆的什么的，用着不好用。 他净给他讲他那双鞋来。 对，我讲其他东西啊。 拖鞋一直骂他的化妆品。 他吐槽呗。 这个要说1400，这鞋可是真不便宜。 当然。 还能掉色，那是皮的吗？ 他去专柜去退去了，专柜的店员就解释说、 您这鞋已经退成这样的色了，我没法收了。 说这个鞋是叫什么反皮毛做工，本身就容易掉色，又不防水。 毛凉鞋。 反皮毛是不是指的就是外面那层是毛，翻过来里面那个皮啊，用的这种皮做的。 哦、 说这不防水，那天下大雨您刷水去了吧，变成这样是能怪我们吗？ 哦，是本身这皮子是经过染色的， 那也不应该掉色掉到这个程度啊。 关键是它不防水，那也不能说下雨时候我先把鞋揣进来。 所以说这个鞋一般三包期限呢是4个月，庄姐的这鞋还过了4个月了， 4个月零一天了。 他春节时候买的吗？反季位便宜。 对，这原价得多贵啊！庄姐姐现在呢跟公司做了个沟通， 公司妥协了，我跟您换脚。 公司就是说初步的解决方式呢是为您呢这个鞋做一个防水处理。 啊，找一装修公司。 接下来呢我们会跟您继续协商，尽快冬天呢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协商，商量鞋吧。 花1400买这鞋干什么？就不如像我80块钱。下雨不怕水，刷水不掉色，穿着不磨脚，也不是皮毛的，也不是反皮毛的。 行了，你就说您这鞋买值不就得了吗？ 对，剩下的钱还能买一堆冰棍。 后海、前门、大栅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王大磊啊，有一同事姓钱，新来的嘛，王大磊跟人客气客气，问您贵姓啊？哎，这个同事没说话，用手比划着数钱的那个手势，说我啊姓这个。王大磊一看，哦，感觉您姓搓呀。 小花啊，那天借了他表妹的校服，穿着卖萌。他表妹在旁边说：“姐，听说你们90后都到了晚婚的年龄啦。”听完这句话，小花默默地把他校服还给了他的表妹，然后把他表妹早恋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小姨妈。 王大磊啊，开车在路上看见呢，前面有一车，在这后玻璃上啊写着特别大的几个字儿：“大龄剩女，追尾必驾。”王大磊一想，机会来了，毫不犹豫，果断咚追上了。结果呢？结果当然了， 赔了那男的3000多。小柱呢，因为学了一门动物学，实习到动物园，授课老师说：“大家看，鸳鸯。”小柱感慨：“哎，只羡鸳鸯不羡仙。”

冷漠大风越狠，我心越大，我会变成巨人，打着力气在折磨。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唱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哇塞， 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晨起的老伯常向童子戏，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永康，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体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哎，薯片爱吃吧？ 还行，也分品牌的，它好像好多我喜欢吃番茄味的， 我就喜欢吃原味的少盐。 你吃原味的少盐？ 对，薯片跟什么就在一起吃好吃啊？ 饮料啊。 什么饮料啊？碳酸饮料？ 各种各样的饮料，一喝一吃薯片啊，一看电视啊，一看电影多好啊！ 还你还别说，真是吃薯片， 看电影， 喝一碗油炒面， 这样榨菜， 来碗馄饨，喝 炒肝， 喝米线，对， 几位几位， 转着碗， 加血汤， 几位， 然后吃薯片， 炒肝。 我这是番茄味薯片，那是就炒肝。 不是你不说的。就任意饮料吗？ 饮料，您们说的都是饮料吗？ 那说饮料， 那算小吃了。 那从从新说饮料，就得是什么？得是西了逛、 哎， 对不对？ 疙瘩汤， 这句话还没给我噎死。 不喝点疙瘩汤还能把你噎着？ 疙瘩汤就薯片，你看哪位这么吃？我说的饮料得灌瓶喝的， 醋，苹果醋， 哎，这行。哎，苹果醋好歹是饮料了啊，这行。 苹果醋还有那种苦辣减肥的那个水。 操操。我吃薯片不能喝点甜的吗？ 哦，你就喝甜的得。 对。 哦， 好， 你早说呀。 喝甜的， 别给我搭配喝糖浆就行。 咱们正经说一个吧。 嗯， 你们不正经半天了。 你就说吧，你就说吃薯片就什么你愿意的搭配。 哈士奇行吗？ 什么哈士奇？哈士奇不 吃薯片配狗啊？ 不是，青岛人叫哈啤，就是咱们说啤酒。 青岛人喝哈啤。青岛人不崂山吧？ 青岛有青岛啤酒啊。 这个哈是动词，喝。 哦， 啤 哈啤，哈啤的意思， 喝就是哈的意思。 哎，对对对，哈喽，要是喝喽。 我问你，啤酒配薯片，你开心吗？ 开心。 啊，这么说还行。你夏天要看个球，这么也可以。 外国人就喜欢。瑞典有一啤酒公司出售了一盒薯片，就5片。 瑞典人也蒙人。这里边不给够了分量，就5片，试用装的。 售价多少呢？人民币大概合完了就是370多块钱。 哇， 这合70多一片吧？ 这一片薯片得多大个啊？还 没多 大，灰 没多大。这那不能，那不能，毕竟是人吃的。 哎呦，要我花300多再买点这个牲畜吃的饲料。 我跟你说，你这个可攻击锅盔，锅盔也是人吃的。 不是，你这咱俩这话接得太快，你知道吗？我就是想说，没有多大，正常的。因为这公司说了，市场上没有薯片能配得上俺们家的这个啤酒，所以俺们呢就 山东人， 这山东人上那边想钱想疯了吧？ 生产这么一款薯片，您还别不信，第一批出售的100盒薯片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哎呦，这外国人上当就一回吧也。 大概您觉得我们骗您，里边头，你往这里边头啊？ 往那里边头，这薯片有什么新鲜的？你说说。 这个配料包括有瑞典北部森林的松茸蘑菇，法罗群岛的松露海藻，瑞典半岛的冠石螺，雷克桑德洋葱和印度的淡啤酒麦汁。 你就是说买这还送这么些东西呢？ 不是不是，这都在你那薯片里 边，都浸泡在融化在这五片薯片当中了。 这薯片这上面应该再镀上金。 你就先说了松茸松露这些你都吃过吗？天哪， 吃过呀，松茸松露我怎么就没吃过呢？ 听说香着呢。 小花是馋了，然后也没钱吃， 说是又贵又香，拌这饭可好吃了。 谁告诉你的？你拿松露拌米饭吃？ 那应该 这包馅儿啊。 我没听说我吃薯片就饮料还得包馅儿。 其他说那几个我倒还不有的不太知道，比方说那个润 洋葱，这就不知道。 洋葱我知道，雷克桑德洋葱你知道吗？这得吃地道洋葱。反正我就知道，估计这些东西啊都是不好找，勒贵勒贵的原材料。 咱们怎么着，还是接接地气啊，说说咱们北京的如果配啤酒的小菜。咱们别老盯着人家那个300多块钱的薯片。 那就这么说，就是咱们觉着好的或者咱们了解的啤酒和什么配搭？ 我觉得花毛 炸花比 花毛一体，确实是。 嗯， 那羊肉串、肉筋、胆筋、带腰子， 反正烤串吧。 鸡胗、 鸡心，还有什么？ 鸡翅、鸡翅根、 拍黄瓜、老虎菜，这个不错吧？ 松花蛋。 松花蛋也不错， 喝酒松花蛋绝对好。 鸭脖子、鸭舌头，这个还有鸭肠、 鸭头， 兔头。 韩国版就得啤酒配炸鸡， 对。 酒鬼版就是啤酒配白酒， 像王大奶这样的就是啤酒配海鲜，然后再吃这个治痛风的、治拉肚子的、退烧的、治消化的。 我吃点干净的不行吗？ 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许多高校考虑到学生的安全，在校内设立禁区，这个大学也设立了，不过呢标准有些令人意外，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去这所大学看看呗。 站住，干嘛呢？ 学生销售。 你改口音也没用，你的服装已经暴露了你了。 是学生。 你是学生？好，学生这儿。 忙嘞。 忙嘞。里面装什么？ 书包。 你是哪国人？ 我 是。 是。别，你真是你们学校的。 秋冲，你刚才说这句就更不是。 呀，一会儿就上课了，你别闹。 谁跟你闹？你哪个系的？ 对，数学系，他们开会呢。 数学系。 数学系。 你还上课了，你还想开会？ 对，老师讲题呢，快去吧。 行， 你还讲题？ 你到底干什么呢？哎，我刚才想让你进去来。说这句话，你再待会儿吧。 你 没准主意。 你 站住！你这干嘛呢？ 老师来上学来了。 啊，你学生？ 我是学生。 别这么大书包。 啊，对，嗨，我回家了。多背点书回来。 书都搁家就往学校背呀。 啊， 好，行，进去吧，进去吧。 谢谢老师。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啊，你化妆的不像。我们现在有严格的规定，就像这个你们这种送外卖不许进。 哎呦，我们怎么了？ 哎，回出来了吗？哎，你们怎么了？现在知道了吗？嘿、哎，就说这句话，我吓唬出来了。 不是，你不吃饭？ 我吃饭。 你不逃跑？ 我逃不跑啊。 那不得了吗？ 我就在学校规定啊，现在这个外卖的人员太嘈杂，进来之后呢打扰学生的学习。 我好人。 我没说你是坏人。 我也不打扰他们。 你说不就不让进，走吧。这给我运气的，我看着我也练过武功，你这气功我不怕。 我有点激动。 什么？这学校这规定让你激动了？ 得，我走。 走吧。 哎，你送成了？哎呦呦，快快快快快，给介绍一下经验呗。 第一，得说普通话。第二，他厉害，你得比他还厉害。第三，你的眼睛里边得有充满了自信，690%的自信。人家问你，你哪个系哪个系，哪级哪级，班主任是谁，还有谁同学，你都说清楚。班主任，你说咱们公司的经理，哎，那同学你就说咱公司同事的名字。 哎呦， 然后你这包里他问你是什么呢，你就说是书。 哎呦，我怎么没像你这么想呢？你看你这个有备无患的样，他要查书包怎么办啊？ 哎，查书包怎么可能？这是我私人东西，你能查吗？我提醒你，第一个是书包里这饭菜，一个是保温，一个是味儿别出来。你打车过去，书本那能有什么味儿啊？油墨味儿，和这位要的三份炒蒜苗，你打他鼻子上一过，闻着了，你还得注意一个，哎，保鲜、保温、保气儿。 嗯嗯， 你听我说话呢吗？你吃面呢？ 我认真的学习呢，我都记小本本上了都。 大师好。 你好，你好，你好。哎，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啊！哎，进吧，进吧，进吧。 哎，喂喂，哎，几号楼？马上要到啊！ 哎，今天穿的正式一点，把这个我叔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去穿的衣服呢，我也今天穿上了。哎，喷点香水，折折这个他点的这个什么那么臭啊？点的臭鳜鱼，哎，好。胡子也刮了，这个眉毛修没有？好，就这样，我就这样了啊！出发，给自己加油，你行，你能行！嗯、 站住！跑什么？ 老师好！ 停！你过这边，过这边。 老师好！ 你别喊老师好！ 老师好！ 别着急喊。你谁啊？你干嘛的？ 老师，我是本校学生。 本校学生？ 哎。 哪个系的？ 爷， 喊爷爷不成，喊祖宗都没用。我跟你说， 不是管理系， 管理系， 管理， 你在哪管理？你先等会儿，你确定你是？ 等会儿啊，走了。 你在这，不，你确定你是管理系的吗？ 我确定我是管理系的。 你管理系的哪个学生穿成你这样的？啊？ 老师，今天我生日。 今天什么？ 今天是我生日。 哦，你生日。 谢老师， 我多的 麻烦您了， 我多的给你道贺了。什么你就歇呀我？你生日？ 老师，我马上上课就开始了。老师， 你加入 了学习，咱们以后怎么建设祖国呢？怎么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才呢？怎么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呢？ 你话说的可够老的，不像我们学校新学生能说出来的。你背着这么大包干嘛呢？ 上学，我要上学。 失学儿童你是？ 谢老师， 什么叫谢？你站一下，我就问你，背着包里什么？ 书， 嗯，你书怎么那么大味儿啊？ 老书， 把你家亲戚都背来了。 啊，有时候爱吃饭的时候看书。 嗯，编，你在编。 老师，又快开课了，又快来不及了。 什么开课？我告诉你说，说什么我都不信，因为我认得你。 禁止外卖车辆进入公寓区，为此呢，很多外卖商和学生纷纷想对策，跟学校打起游击战。有的外卖员呢，穿的故意跟学生一样，用书包装外卖，蒙混过关。还有一个外卖员称啊，就这样装，他每天能送300单呢。 同学小易也说，说现在校园里边啊，各种社团活动层出不穷，经常是呢，利用中午的时间开会，基本上刚下课不久就得开始集会，等开完会了。那饭点差不多呢也就过去了，所以喊外卖是给同学们提供了方便。原来的时候啊，一下课就食堂排队去等20分钟，吃20分钟，现在有外卖了就牺牲午休了。可是外卖进学校呢也成问题了。 学校的保卫处表示，学校之所以颁布禁外令，主要是考虑到安全和卫生的问题。夏天的时候，根据不完全统计，每天就有多名同学因为吃坏东西到医务室就诊。虽然不一定就是外卖的原因，但是外卖的食品没法很好的保证新鲜度，让人不得不担心。同时加上学校是人流聚集的地方，而送餐员这种社会人士进入学校鱼龙混杂，可能会带来各种安全的隐患。 所以学校要求学生在进校的时候都要佩戴学生证或者门禁卡，以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对于学生们议论学校禁卖令的事情，保卫处也表示，无论如何管理措施只要出台了都会引起学生的争议。保卫处并没有执法权，所以有时候也只能是口头劝阻，并不能够全部的截住外卖员。 为什么就光把我截住了，他就放了呢？ 我下回也认识他，他也进不去了。 哪儿，我是学生， 出去。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这个一到休息的时候吧，咱们难免呢就进入老爸和老妈布的局。我是听说了啊，自打你妈知道你的这个爱情四季的故事之后呢， 爱情四季， 对啊，到冬天 电视剧吧， 到冬天你又到了这个爱情萧瑟期，你妈呢也着了急了。你妈呢就从这个网上看到一条新闻，一下受到了启发。 完了， 你妈的性格跟你是一样的，习惯从这个失败中找妈， 对， 找妈妈总结经验。 这失败不是成功他妈吗？ 这话是那么说，没有，真叫找妈的， 不是找经验吗？那意思？ 找经验可以 啊，好好好，听你的。他妈就从一个新闻里看到这么一个事儿，有的妈妈为了给女儿赶紧找一些这个相亲的对象，就安排了一些局，而且呢还制定了一个相亲预约表。 你妈给你制定了一个预约表， 叫做王大磊大相亲， 等会儿 集散预约表。 行，这个字儿一定名字你起的，就加上大相亲就到这儿啊。王大磊前面不用想，大相亲一定是你写的。 不是， 我妈绝不会写大相亲。 不是写大相亲的，就说明这回的这个规模大，参与的人员多，社会的影响面广，然后呢颇受好评，所以呢叫王大磊大相亲。 我算是优质产品是吧？ 哎，对对，嘿， 这个你妈呢也看了这些职业，这个女孩子是学网络安全的，女孩子还有学这个的啊？ 那怎么没有啊？ 好好好，那我给她标上学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学什么的，就叫学电脑的吧。 哦， 这个是开发掘机的哈。 嚯， 这个是怎么爱泡吧是吧？住上，兴趣特点爱泡吧， 写一热爱生活。 这个是开运输车的是吧？ 对， 不是，给我找这几个姑娘都干力气活的，要挖掘机，要运输车，还跑长途，我还老见不着。 这个不错， 这怎么好？ 这是实习的医生，个子高，脾气好，注明一下。 我还投 兴趣个子高，爱好脾气好。 那就是要求我呢是吧？ 这你妈呀，眼睛不是有时候有点花吗？写错行了， 看清楚点。 还有一个，这是谁？哦，大嘴巴， 这爱好可不成，动不动就给大嘴巴， 家庭暴力。 王大磊大相亲给大嘴巴， 我听着没一个靠谱的。 哦，这大嘴巴是解释呀，是大食堂里的这个人的特点，嘴巴大。 就他， 哎，我妈头一轮就没筛下点人家吗？ 筛下去了， 把谁筛下去了？ 筛那个这嘴巴的，这已经算像样的了。他因为有耳朵挡着呢。 你妈晒去了，有一个模特，有一演员， 哎呦， 有一 歌手， 哎呦， 还有一网红， 啊，这都是我想要的。 你妈没看上，怕你驾驭不了。 对呀， 我能驾驭。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哎呦，赶紧抓紧啊！快！再有十分钟断掉了啊！ 厕所站着呢。哦，这是个女生，我还得学个男的。对，妈嘞， 妈嘞，里边装什么？ 书包。 你是哪国？ 书包。 你是哪国人？ 呀呀，一会儿上课了，你别闹。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配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